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47集，前战。白玉堂说着，突然在棺材的底部摸索了起来，最后真的找到了什么机关一样的东西，按了几下，接着整个棺材从中间部分一分为二，上边那一层往旁边挪开了一点，露出可供一人进出的空间，里头竟然是空的。众人盯着棺材都愣住了。 这棺材原来有两层啊，难道这棺材抬进来的时候里面有两个人？ 可是棺材是直接从地里挖出来的，如果里头有人，那不是活埋在地下？万一我们过很久才去，那不是闷死了吗？ 包岩觉得不可思议，众人也觉得是这么回事。 应该不会是一开始就在的，那样太冒险了，谁知道玉堂按来按去会不会把下一层也打开了。 所以是后来溜进去藏进来的，有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开封府，打开棺材的底层躲进去，然后就在刚才，他先把金善的尸体搬走放进金家老宅，然后再回来躺在之前金善躺着的地方，等庞玉起夜他再爬起来跑去杀了翟华，偷走他的包袱，然后消失不见了。 众人都皱着眉头想着，这个的确好像有些离谱。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再说了，要多高的内力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，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去，还扛着尸体。 众人都摸着下巴想不通，如果这里只有他们，那人家又是个高手，没准真能办到。可别院里住着鹰侯、天尊、无杀大师、无一祸、红九娘和黑水婆婆，谁有本事在这六大高手的眼皮子底下进进出出？而且如果真有这本事还躲什么？众人想的一个头两个大，包拯见天都快亮了，就吩咐众人先去休息一会儿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再想，别钻牛角尖儿。次日清晨，白玉堂在一阵笑声中醒来，坐起来就见对面床展昭不在，院子里是小四子和小梁子的笑声。白玉堂摇了摇头，这开封府一直都有诡异又惊悚的案子发生，展昭以前一个人的时候估计睁开眼就去查案了，小四子他们来了之后欢快了不少。想起这一连串扑朔迷离的命案，再听听孩子们爽朗的笑声，心情的确没那么沉重了。等五爷走出房门，就见今天是个大晴天，艳阳高照，院子里小四子和小梁子还有展昭正逗小马驹玩呢。小马驹越长越精神，岩壁不愧是马痴，把他照顾得极好。看着阳光下白毛如云红毛如火，一团着了火的云一样蹦蹦跳跳跟小四子他们玩的小马驹，让人心情更好了。展昭手上拿着双筷子夹着个尖角也坐不住，站在院子中间边吃边逗小马。一旁的桌边早起的众人正吃点心，今天不知道后厨为什么做了那么多煎饺，众人夹着正蘸醋吃，一股子酸醋味混着大蒜味。 大清早的这么重口吗？ 白玉堂走到石桌边坐下，陈心给他夹了几个煎饺，倒了一小碟子醋，然后又去帮他盛豆花。白玉堂夹起一个饺子闻了闻，看着陈星， 打死卖蒜的了。 白五，果然只有你的味觉是正常的，那些人都太不讲究了。 林业火捏着鼻子蹲在远处不肯过来，白玉堂看了看，除了林业火死活不肯吃之外，其他众人倒是也吃得挺开心。天尊戳了戳白玉堂看他， 偶尔吃点大蒜对身体好。 一边庞玉吃的那叫个用心，看架势都吃了十几个了。包岩无奈地看着他， 展昭回来了，到了桌边坐下。 这是庞府送来的，好厨子做的，别看大蒜放得多，味道还不错呢。 众人都点头表示很好吃。白玉堂不解，谁不知道庞府的厨子能赶上御厨，可是为什么做这么重口的饺子吃？ 昨晚上太师听说庞玉撞到僵尸了，吓得不轻，他那九个妈呀连夜起来切大蒜叫厨子包饺子，据说呢吃了大蒜的人血里面有味儿，这味道僵尸最讨厌了，不会咬的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庞玉那一个爹九个妈也是不容易。林业火这时候蹦跶过来了，只肯喝豆浆不肯吃大蒜，陈心给他加了几个，他说帅哥开口大蒜味儿会被人笑话。众人也拿他没办法，月牙就想着去给他买点别的吧，却听邹良凉丝丝开口， 听说碰过僵尸的皮肤会烂，吃了大蒜能好。 林业火斜了邹良一会儿，伸手拿筷子夹饺子，无沙大师在一旁点头，有人能降得住林业火就行。于是最后留下白玉堂不肯吃，众人都知道像哄林业火那么哄白玉堂吃大蒜味的饺子是不可能的。天尊就瞧瞧展昭， 你降得住这耗子不？叫我见识见识。 大蒜驱虫子，据说吃一口一年都没虫子靠近你。 展昭将放着煎饺的盘子往白玉堂眼前推了推，五爷毫不犹豫地拿起筷子夹饺子，众人都挑着眉看展昭，果然是狠角色。小四子乖巧地从小荷包里拿出一袋子薄荷糖分给众人，吃了饺子之后吃这个糖就没有味儿了。正这时外头有人来了，葛青、赵兰、欧阳纯华和王琦一起来的，赵兰他们大概是从葛青那里听说的小侯爷昨晚上又撞鬼了，于是都过来七嘴八舌地问。赵兰还说庞飞正寻思找个跳大神的来驱驱邪什么的，这也太不吉利了。展昭瞧着这几个闲人有些不解， 太学不是明天才开始上课吗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文书啊？ 今天要出门去。 说话间外头依依也跑来了，跟赵兰腻在一块儿聊着什么比试之类的事儿。 你前两天才差点被绑架，皇上竟然肯放你出门。 不怕，皇兄也去。 众人一愣，欧阳少忠头毛都炸起来了，赵真不是要出宫吗？赵兰指了指门外，这时就见南宫走了进来，身后是摇着一把扇子穿着一身便服的赵真，看着就像个普通的文生。众人都望天，尤其是火麒麟。赵真出巡自然要皇城军负责安全，他还穿一身便服，除了大内侍卫之外还得安排人手。 怎么不早点说啊，这年头当皇帝怎么不帮忙净添乱呢？这么忙的时候。 鲍大人起身，赵真却是摆了摆手， 免礼免礼，朕是微服出宫。 众人叹气，赵真一大早神采飞扬的，估计没什么好事。包拯看了看赵真身后只有南宫济一个，眉头都皱起来了。 皇上，就带这么点人？ 有殷侯和天尊同行。 赵真笑眯眯地看众人，黑水婆婆和红九娘也说会一起去，九娘还拽了一把无衣货，病书生不解地看了看他。 这病包也去？ 你们要去哪儿啊？ 你不知道吗？ 知道什么？ 今天开封三子约了江南三大才子比试，据说是四院比试的前站。 开封三子是什么？ 是乾坤书院的人，哎呀，自己封的而已，不过嘛挺嚣张的。 他们在哪里比试？这种比试允许的吗？ 包大人不满，赵真那扇子给他爱卿扇扇风。 不要那么认真嘛，文人又不是武生，武生不准私斗，但哪条律法也没说文生不准比个字比个话什么的嘛，对吧？ 哎呀，那帮书生啊小心眼啊，比武人还计较输赢。自从啊传出四院比试的消息之后啊，都疯了，各种比试一出一出的来，啊， 就在城东书市旁边，不是有那个喝茶的大园子吗？叫百济园。 包大人点头。百济园是开封最大的茶园，很大一个院子，里头还有好几座茶楼，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，十分雅致，规模庞大。大宋重文轻武，书生很多，那地方又在东街最繁华的书市画室旁边，这院子里每天会汇聚天下文士，各院的学生自然也去的不少。 哎，这也不知道是谁发起的，我估摸着是茶园的人想趁机做买卖，每天啊都有几场重要的比试，然后好多好多人围观，渐渐的就成规模了。不过今天啊，这开封三子和江南三大才子的比试算是最重头戏的一场。这开封三子嘛暂且不提，江南三大才子啊可是真材实料，名声在外，多少也代表太学的实力的，等于啊是太学和乾坤书院的直接对决。四大书院的比试说白了就是太学对乾坤书院，各大赌坊的堂口都等着呢，到时赌派一开一定能赌个天翻地覆，所以今天这场比试的输赢很关键的，得早点去占位子，不然啊恐怕又被挤在人群后边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